锵锵三人行，哎，什么都是越小越好，是吧？这个，但是马爷搞的东西经常是越老越好， 越老越好， 就玩古玩的嘛。哎，但是我于老师，这我发现这咱马爷是咱们锵锵的这个啊老朋友，就是说。突然那天给我发一个微信，原来人家竟然在首尔， 哦， 还在看我们锵锵讲那个豆瓣的那评分的那一集。 因为豆瓣本身我是看电影不上豆瓣嘛，结果我倒是看看豆瓣怎么回事。因为这我听说过，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网站都是拷贝的，都是学的，只有豆瓣是原创。我对这原创就特感兴趣嘛，结果那天。在首尔夜里，首尔夜里可真是还晚一钟头呢。你播这是11点，那是12点了。 首尔还有凤凰卫视呢？ 它当然有凤凰卫视，除了是凤凰卫视，就是凤凰卫视。 然后 剩下的我全看不了。然后呢，这个我那就夜里12点了嘛，它就播出嘛。你是按照这个大陆时播出，就看这集还挺亲切的。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个短信，我说我正看呢啊。 哎， 我去了趟韩国。 哎。这趟这个在韩国，哎，韩国什么赶上游行了吗？ 对，没赶上游行，是我临走那天赶上了。我是因为我没去过韩国，前提是我没去过，所以他感受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你这么大岁数没 去过？我就哪都去过， 我也没去过， 我就是 没去过。但是我没想到马爷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真的。 我哪都去过，就是没去过韩国，因为它太近，旅游我也不想去。然后呢，我觉得首先推翻了我对韩国的所有的认识。第一个认识是韩国的社会秩序非常好，仅次于日本，仅次于日本。 现在也非常好， 就非常好， 不受朴槿惠的影响。 受他的影响，所有的游行前，因为我是7号晚上离开的，7号早晨开始就准备游行了，而且在5号6号就开始准备，所有准备都事先搁在马路边上，在具体的位置都搁好，包括传单，包括帐篷呢，在那个包括那个警车，包括所有运人的车都事先准备的井井有条。都是准备的，没有任何人在游行当中胡来的，没有。结果那天，就我们回来那天一落地，就发现新闻，就是他有一个韩国的这个和尚啊，60岁了自焚，为了让朴槿惠下台。 哎， 朴槿惠都下台了，问题是都这些是不行 了。 他就是，就最后这几天我都不忍，赶紧给我下来，是这个意思。 这么刚烈哈？ 对，这个民族是不一样的啊！你想想，咱说 咣叽就剁手指头啊！ 咱们认为说，你这都1月份了，您4月份肯定下来了是吧？这怎么也忍了吧？好，和尚不忍，和尚直接就自焚了。 你想当年那个刺杀什么伊藤博文， 对， 这都是朝鲜族的，就是韩国就这刺客， 对， 这家伙他们就是这种有点愣啊，我有时候觉得。 对。 这你觉得，哎，你对韩国文化有什么研究吗，于老师？ 我也没有什么研究，只是说老是听我们周围的人讲什么高丽棒子哈，有点一根筋儿， 就是歧视性， 对，就有点歧视，也不能说是歧视，就是说他们认死理儿嘛，是吧？他认定了朴槿惠这个事儿是有问题，那么他要搞到底嘛。是吧？他不像我们很多的这类似的案件都稀里马虎的就不了了之了哈， 他没 有人去追究了。 哎，他咱们要讲起来，他没咱们这种圆融劲儿， 对， 或者说得过且过， 对对对， 没心没肺的劲儿。 你想朴槿惠下台是定局哈，1月7号那天夜，就那天晚上，100万人烛光。100万人，那吓人呢，那多少人呢？ 怎么组织起来？ 他才多少人呢？ 但是马亚，你说的都是事先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那个报就那个报纸，但一开始我都不明白，我说马路边上堆这么多，是为什么呀？他们说就说那个司机跟我说，就是后天开始要游行啊，就提前都准备了。 这可能说明他社会的那个自组织能力是也是非常强， 非常强，而且他社会秩序特别的好。就是包括过马路这种小事儿，全社会没有任何压迫感、不适感。因为你去到一个生疏的地方呢，第一个是不适感，就是你不适应这种文化，啊，甚至有的地方，你比如我去，就包括去法国这样的国家、美国这样的国家，经常有恐惧感。你记得某一个街道，那旁边全是那个无所事事的人，愣愣眼看着你，你很害怕。他那都没有，非常舒服。 所以 你说这个是人之常情， 那是不是？ 像我有一次第一次到美国，在华盛顿街头，我就有那种恐惧感。 对，恐惧。 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 对。而且你觉得周遭的人都不友好。 但是你说你去韩国，你觉得没有这种 感觉？很舒服，对，很舒服啊。原来我认为的韩国呢，是相对比较落后啊，什么首尔非常像日本，非常像。 因为他被日本统治过嘛，韩国被日本统治过，所以他留下的很多地方非常像， 哎， 包括人的那种规矩。 对，就所以你说过去他们讲东方啊，什么儒家伦理啊， 嗯，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么强调集体主义啊， 嗯， 其实据我看，很多中国人最没有的就是集体主义， 对， 就是咱们不什么都是， 咱是集体破坏主义。 对，你是他，你比如说按说韩国跟日本也有仇呢，对吗， 嗯？ 但是我确实发现啊，他是不是一种东方的这种过去的儒教文化的一种，就是反正他们特别抱团儿，特别讲究啊，就是大家伙儿一起，对吧？你像那个日本李小沫的整天说， 嗯， 说日本人凑一块儿是吧？必须得，咱俩约好了明天去干什么，都得穿一样的衣服，谁都不敢说因为个人的这个一个个性坏了集体的这么一个一致性。 对， 你看韩国也是这样，而且他这个里边还真的是有一种辈分，尊重辈分，日本也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他们有人不是讲一个这个也不叫段子啊，是一个韩国人说的，说你在韩国大街几个陌生男人碰在一块儿，先攀谈攀谈岁数，一看啊，马爷最大，好这认定大哥，好好，这接下来大哥领着我们杀人放火，跟着大哥走。他这，你看这个，我在韩国，我倒是比您就早去过首尔，我就发现他们这个敬酒啊很多， 嗯， 好像年轻人我忘了。他不能直接跟这个长辈， 嗯， 哪怕是大哥，都不能这样的，好像得侧着一点， 对对对， 反正就表示，就是表示他尊长。 嗯， 哎， 孝道是韩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忠义孝三项，在亚洲三国里呢，各长一项。 哎，您说这个， 这个日本强调忠，所以在日本忠诚是最重要的一个品质。韩国是强调孝， 孝 啊，孝道，包括朝鲜民族，包括北朝鲜都一样。然后咱们是强调义， 义相互 义气，江湖上的 江湖义气。 这义气呢，过去说为兄弟两肋插刀都是这路子， 现在就是为女人插兄弟两刀是吧？ 对，所以这义这最不贴谱的事儿就是咱们说的忠和孝都是比较个人化的，义是一个集体的，因为义是要显示出来的。 嗯，哎， 所以 中国文化我觉得让日本人和韩国人就是学过去了哈，他们学的比较认真一点， 他学得好， 学得好， 他学好处， 对， 他留下坏处。 这中国人就说学的呀，有点迂腐，不知变通。 嗯， 咱们的很多事儿就坏在这个灵活变通。 还有韩国的，就是这次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他的民族自尊心特别强。 哎， 你比如说他这个就很少有汉字，很少有。他现在还有一个叫恢复汉字运动，在首尔还能看到有些地方能看到汉字。你比如我去了趟光州嘛，光州有一个就是韩国那个沉船展嘛，我专门去看的沉船，这个他那个展览很有意思，跟库房似的，所有东西都码在那儿。那他捞了20000多件中国瓷器嘛， 嗯， 那个瓷器是当年运往日本的，是从宁波港直接发船运往日本，结果不知道怎么刮风刮歪了，刮到他们的韩国去了，就咚就沉了，沉了让他们结果隔了700年元代的一条船给捞上来了。 哎，有照片吗？ 有照片，有照片。 哎，咱看看马爷带来这照片。这是哪儿？ 哦， 马爷今天这也要自焚吗？ 对， 摆脱了架势。 对，我其实有羊的头了。对， 哦， 刚才 这是哪儿？ 这是光州，光州国立博物馆， 哦， 这是外景。 哦，再往下看。 嗯，啊，这是你看它展览，它这么展，这像库房吧？ 啊， 所有捞出来的东西都搁在上头。这边是紫檀木，你看这一大根一根的都是， 哦， 这都是他们捞上来的东西。 哦， 这都是元代的了。 都是元代的， 哦， 它这个沉船的年代非常清晰。啊， 再看 啊，这是这个国立博物馆那个，就是它国宝级的一个， 这挺好， 一个思维菩萨，这就特别说明他们的这个， 这是他们本土的 朝鲜的，它定为7世纪，这个应该不够7世纪，应该是我觉得在9到10世纪，最早也找不到9世纪， 就 10世纪的东西，哦，你看。它的就是它唯一能够看到汉字的地方，就是它的古建中的所有的字儿都一定是汉字，大汉门，这还颜体字呢，就是 对， 你看光化门，这它都改不了啊。这个我 哎， 它这个你比如到光州这些地方就没有一点汉字都没有，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去汉字运动嘛，它去了。 你怎么把它跟它的民族自尊心放一块儿？ 他认为汉字这东西侵害他们。 哦， 其实。就是你知道这个朝鲜人啊，就韩国人，韩国是后来的叫法，朝鲜人，从世宗大王到现在500多年， 嗯， 就去这汉字儿，到今天他才去干净。 对， 他去了年500年， 去了500年。 500年，他呢，他过去的法定汉字是800个，并不多。800个在中国还算，你认识800字叫文盲呢。这个中国过去那个汉字就扫除文盲摘帽，就是你不是文盲了，要认1200个汉字， 1200个 汉字，800个还算文盲呢，他就800个。日本比他多，日本是法定的是1800个。 哦。他们是有也是有一阵儿，就是要去除这个所有的中国 汉字，对对，他认为就因为他当藩属国时间长了，他多少有点 啊面子上过不去了， 过不去，所以不识你字儿。这因为文字啊，就是殖民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说你的话了，明白吗？殖民就是说，你只要语言一改，你比如说你像非洲，说弄一非洲那个丫头过来说，我那黑那个肤色黑的，我问她，我说你那家乡话说。说一顿的法语，那法语算哪门的家乡话？那就是被法国殖民过，就是这种。所以他们对文字的改革就是去掉，在世宗大王的时候，当然他们我觉得他有一点特谦虚啊，特有意思。他那个文字啊，日本文字人家不叫汉字，人叫日本汉字，那是咱说，人叫和字。 啊， 和字里当然就是尤其那个。就是汉字里面有的，比如一个十字加一走之，这叫和字。 一个十 啊，对，这汉字里面有嘛，所以它日本汉字，朝鲜这个字呢叫什么？叫谚文。谚是什么呢？谚语，就咱们说农谚，谚语谚文，它自动降一级。它这么说的时候就降了一级。 这挺有意思的， 对，他自个儿就 而且你说这自动降了一级啊？你看我去首尔的时候，我看他那个王宫、皇宫，当年皇宫，您有没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就像是个微缩景区，就是像是这个紫禁城，北京这个紫禁城皇宫的这个微缩版。 对， 哎，你一下就想到他们那个人呢，可能就当时这个皇帝啊，而且全是纸糊的那个窗户啊什么的，就是很多，而且房子都矮。你觉得他们好像这 小椅子也小，小宝座， 对， 小宝座像小孩坐的， 真就有点像当年的藩国。 嗯， 它比中兴大帝国的那个规制是近似的，但是尺度都小一点，甚至我说这小房子像是个小矮人走的地方，整个小一号。 是不是有规定？ 有规定，有规定。因为过去的制式，对官员的那个制式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你僭越的话，你的都可能是掉脑袋的事。 对， 过去的规矩比现在大。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这个，你说到这个韩国，实际上它还有个，它这个族历史上有什么，就又有高句丽啊，朝鲜啊， 对， 又什么又什么什么，而且有些时候真的是，我从一本书上讲啊，它保存着一些中国的东西。 对， 过去中国有些古籍啊，您知道就是，比如说从南宋之后就消失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到清朝的时候呢，最后发现在他那儿还有一本儿。你比如说，就是我现在还收藏着那么一本书。那本书呢是讲什么呢？就是说靖康耻啊，犹未雪啊，就是当年这个宋徽宗徽钦二圣，记录呢就是被给从这个首都给一直带到北方去了，被这个金兵啊，然后这一路上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3000宫女，那就是大队伍一路每天晚上给这个金兵强奸呢，强奸了，然后就是中华民族都说耻辱一夜嘛，到那儿见着金朝的那个大郎主还是叫什么，反正他们的王，然后就是要献俘，所谓献俘就是说把这个上身的这个衣服，光这个膀子，男女就宋徽宗、宋钦宗，就等于把你像羊一样宰，就是就要献俘礼，然后他的这个皇后直接就进了宫了，进了宫不知道在里边给怎么弄了一下，这有一个皇后一出门就跳了井了，就是当时有这个文人记录下这些个一本书，这本书呢。有记载，但是从 我也听说过，但是 元朝时候就消失了，在中国没有，大概就是中国的这些文人觉得耻辱， 太耻辱， 耻辱丢人。但是呢，现在这本书又有了，就是大概在晚清的时候，从这个当时李朝嘛，朝鲜的那个人姓李，原来他们手里还保留着这么一本，就传回来。 对，他所有的文献都是汉字的嘛，他那个朝鲜实录全是汉字，就咱随便看，拿来就看。他是从大概是从15世纪中叶，就世宗大王的时候开始，这你知道这朝鲜字特有意思啊，朝鲜字是现在世界上所有文字里是最生造的一字儿，它不是形成的，咱汉字是逐渐一个一个形成的，它没有这个，它是生上来就造了， 所以它是一造的这个 国家造 人为规定， 对人为规定的 人为规定， 它就是那个失踪大王的这个当时就是 要不要汉字了， 不要汉字，所以它叫它那很有意思，它叫训民正民，训教训民就是教训老百姓，你还得你得按这音读啊，正音嘛，所以他就出了那一圈一横，就咱看着还有点晕啊，就那个，就是中国字里的最不容忍啊，中国字怎么写都可以，最不容忍就是画圆儿。你看中国字里面有圆的嘛，你看他那就是圆的，这么我现在想想，他也就这么一个圆，这么一下，这么一下，要不这么一下，这么一下，这么一下，反正 它是拼音呢还是象形？ 它是拼音啊，它拼音啊，元 音 啊，对，拼音的。 但是这种造的人造的这个字啊，很难长远。 对，不好用。所以不该用， 没有实用性。 对， 你看古那个世界文明这么多的汉文字当中，就是说很少有靠造字儿能长治久远。 还有一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用过一阵子，后来不用了。世界语，对，你看刘老师就知道，那世界语当时是一特傻的事儿 啊， 生造的一个，然后所有人学，哟，他学了世界语，不就通行世界了吗？ 是， 没想到你学，别人不学，那有啥用啊？没用啊！ 哎，没错。你像前一阵儿，我们跟那个王蒙老师在聊这个什么呢？就说这个现在网络很多这个用语啊，那不是王蒙老师也是说，他说我不喜欢小鲜肉这个词儿，对吧？包括影帝、影后这个词儿等等。他说，但是当然，他说我只是我个人不喜欢，我也没有权利去改变什么，对吧？你们爱用你们就用什么屌丝什么的。但是呢，到时候说起来，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语言不都是应该是自然形成的吗？它不是任何行政权力可以干预的，可以造的。可是呢，连这个倒也不是绝对的。你仔细想想，它是一切的强制的和自然的非强制的力量结合的形成。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 对， 书同文。车同轨，他统一六国文字，这秦朝的这个大篆小篆，对吧？他开始出现一种，这就是他强制的。 那不是强制，他强制归强制，他是强制是有的呀，是人生成了长成这个，你这字儿是移植的。他为什么到现在又有人开始这个？现在韩国有人要恢复， 对， 想把那800个字恢复。他为什么要恢复？我告诉你，很简单，汉字的这个字义。他光靠他那个圈和什么那玩意儿的表达不清， 表达不清楚，这个我相信， 对吧？ 对， 他我们今天就是中文要学得好，是听你说话下半部分的话，表皮的话谁都听。你比如说，你好这词儿有什么难懂的呀？对不对？我老跟外国人说，你学中文太远了。你老师第一课教你谢谢，这好说吧？第二句老师说教给你不客气。我中文完全可以这么说，谢谢，客气。啊，那不客气，对不对？那外国人一下就晕了。 对对对对对， 客气啥意思？不是不客气吗？不客气，您跟我客气了，是这 样。对对对， 这是这个字面意思。 对，要那你要他更不懂了，咱俩意思意思啊。您要不意思，咱可就真没意思了。那老外是晕了吧？就 晕了。 你看，原来日本想驱除汉字，后来他发现离开汉字，他对他的那个思维方式都会产生影响。 对，所以 就是思维方式产生影响。 他的哲学著作，日本人的。重要的理论著作，他的汉字非常非常多， 哎， 他缺这个东西，他想不下去了。 日本跟韩国还有一个不同，他在汉字问题上跟韩国非常的不同。第一，日本人认为有文化的人，这1800个汉字必须认，你不认识你别跟我谈文化， 没文化。 对，这个他就高一级。 对， 第二，日本在最庄重的场合下尽可能使用汉字，比如日本人开一大会，拉一横幅，咱全知道他开什么会。是吧？全能看懂。日本的所有的牌匾，这个就是什么公司什么，你全都能看，除了个别的那缩你什么你看不懂，大部分你全能看懂。 哎， 但是他认为这是重要的，所以日本人给你的那个名片，都是甭管是3字、4个字、5个字、6个字，它全是汉字。 哎，咱们认得出来， 全都认的。你一看这小岛、这田中、这什么，你全认的。尽管你音发不出来啊。但是他很难有日本人给你真的说，我给你写一大堆的假名，他自个儿都觉得憋愤。 哎， 就不一样。 所以你有时候觉得，你说日本，当然很多人就恨日本，这是一方面啊。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日本呢，也给咱们保留了很多东西，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啊， 是 咱们没有了。而且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感慨，就是我跟到日本跟他们这一些人啊，他们的这种中，你说这个中啊。这个中里边有一种很深的这个一个尊崇在里面，比方说 咱们说王羲之，嗯，你知道在日本人说起王羲之、颜真卿，这就是神，嗯， 是， 这他们听这是神呢、啊，嗯，哎，你说。他们倒没有咱们这种说呀是日本人的 对 他倒不在乎就是你中国人哎但是他觉得这个书法是这么样的高贵。 我用这个角度那个以前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说中国社会它完成世俗化的这个过程比较早了嗯日本没有完成那个所谓的祛魅化的过程。 就人家社会等级清晰，嗯，武士就是武士，是吧？这个百姓就是百姓。我就是在前几年，大概四五年前嘛，就是中日关系那时候闹得就热火朝天的时候啊，我在日本的奈良看了一个唐代展，第一句话我就特有触动。他的日文的第一句话，前言展览的前言的第一句话说：“我们的文化来自中国。”人上来就是第一句话，人认可认账。我觉得认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是吧？嗯，人认了账，咱到那儿有劲儿使不上了，对不对？ 对。 人上来说我这文化来自于你，你本来想说你那文化来自于我，人自个儿先说了。嗯。所以我一看，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原来就讲日本， 韩国可不啊， 有日本特色的中国文化。嗯。 对。 是吧？日本是应该是有日本特色的中国文化。 韩国不是。 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 所有博物馆里关于中国的东西全回避的。 是吧？ 对， 小心眼儿。 但是以前 而且喜欢把这什么对这个什么端午节呀、啊 哦，什么都是 什么李白呀、啊， 变成他了， 一手是韩国人。 对， 幸好。湘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国主义啊，咱中国也没什么的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是说呢， 就是了不起， 就是了不起，对，就是你看，哎，这个韩国，嗯，咱就说挺刚猛，挺刚硬哈、啊嗯，可是历史上呢，嗯，其实挺积弱的。我觉得你看你说他打过谁他打得过谁都不是给日本人欺负了 对 要不就是给中国人给统治了要不就是就一直处在一个他这个 夹缝当中 你说民风是不是彪悍不彪悍吧一直到抗美援朝咱就不说别的哎就是说这当年咱就靠志愿军给他们打的仗他们自己真正打靠自己的军事所以说为什么你到今天朴槿惠你部署什么萨德导弹就是好像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己能够保卫住武力足以保卫住自己不受外来侵略和干预的是不是经常是这么一种位置 对但是我认为是他的这个就是他文化界限不清引起的他所谓什么文化界限不清呢你比如我们自己一说我们自己我们是个农耕民族说得很清楚那蒙古人说我游牧民族说得很清楚是吧像女真呐、啊、这个满族啊都是我们是渔猎民族都很清楚啊他算什么我怎么想半天我也算不出他算什么他农耕不农耕游牧不游牧渔猎不渔猎还靠着一海边是不是就海洋文化也不是就是他是不是很清晰就是他呢就你包括他吃饭的这种就比较落后啊就是他吃饭他没炒菜炒菜多高级啊 就是他就是铁筷子烤肉 铁筷子烤肉我就吃一回啊就这回吃一回还吃了他那著名的人参鸡 我以为是人肉鸡呢 人参鸡 我也吃了 是吧 上次吃的我长溃疡这人真上火 像人参便宜比萝卜便宜所以里头搁那么大一根人参啊炖一人给一锅鸡 哎是 是吧里头那鸡肚子里塞着米饭 对 而是很有特点 对 啊就是他的饮食习惯特别说明问题就是他饮食习惯太简单了基本都是腌出来的、 哦、那就是整个文化就是暧昧的比较模糊 对模糊我就是有点说不清楚的 对包括其实他的开国哈他到现在他都 说不清楚 有一阵儿不是还说是我们中国商代的箕子跑去开国 箕子朝鲜 但是他们现在又不承认 他好多次没法承认你比如说啊高句丽高句丽从哪儿起来的从我们辽宁扶余到现在也叫扶余还有扶余县呢 对 他就抹了抹糊的他凡是介绍这儿说他都不太说清楚因为那块现在不在他那土地上所以他在这个因为我这次去主要就是看博物馆看了大概六七个博物馆五六个全都看了以后特别注重他们的表述他第一年代表述特别不清他的那个 也是表 他不按对他不给你写什么比如十世纪十五世纪什么的他不 他都用朝鲜话去表现，根本不知道他说什么。 而且这真是你，我有时候想，你说这个小国家，其实让我想起当年历史挺可怜的。你比如甲午海战，咱们老想到中国怎么受欺负， 对， 你想想当时这个情况， 对， 他是日本人跑到他那儿绑架了他的朝廷，最后袁世凯带兵，这护卫着自己这小弟，你像他当时夹在，他又是个更弱的一个位， 他彻底的就是把国家丢了， 对，任人鱼肉嘛，就是，你所以我就说。你看他这种， 但当时很奇怪，为什么那个隋炀帝真高句丽三真都失败？